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本市呢，在晴好天气当中迎来了新年的到来。白天天气呢非常的晴朗啊，阳光明媚，空气呢比较清新，适宜的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由于天气寒冷，风干物燥，在注意防寒保暖的同时，要注意呢用火用电的安全。新年伊始，北京气象局感谢市民朋友一如既往的支持和理解，并祝愿大家新年快乐，生活幸福。那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的晴间多云，北转东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三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晴转阴，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本市受北之风区南压的影响，处于地面高压的底部，逐渐的转为偏东风，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 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我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邓家窑建材广场提供的价值188元的茶具两套。邓家窑家居建材广场全程至上服务，批发零售一站式购齐，装修大讲堂，专家授课，咱家门口的放心市场。报名咨询热线5756-2205 5756-2205。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阿伦砍房的阿伦。阿伦你好。 周老好，听众朋友好。 哎，那么新年伊始啊，今天是2018年的第一期楼市好声音，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一起祝愿大家新年快乐。 对，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能在2018年有在买房卖房方面有一些自己的收获，如果有什么问题也欢迎更多的向我们进行咨询，楼市好声音也会一如既往的关注楼市的动态。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向长期以来对于我们节目支持的一些专家呀、一些学者呀、一些行家们的表示衷心的感谢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有两大块，一个是楼市这块，一个是装修这块。那么昨天呢，我们是请到了我们装修这块的这个应该说是智囊团的成员之一哈，跟我们大家做了一个交流。那么今天呢，应该说阿伦呢也是我们这个专家团的成员之一了。确实在2017年呢，几乎每个星期呢都要跟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天的啊。 对，没错没错。 所以呢真的是非常辛苦。比如今天呢是新年应该休息，但是阿伦呢还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过节，确实表示衷心的感谢。 阿伦也很开心能够在2018年的第一天和广大的听众朋友对于楼市有一个沟通和探讨。 好的，我们也是希望在2018年大家一如既往的来支持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买房卖房租房解析房子的一些政策等等，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呢通过微信的这样的方式咱们互相进行交流啊。大家可以现在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搜索安居好声音，记住安居好声音，就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啊。另外呢，我们楼市好声音还给大家一个福利大礼包啊，就是平时呢比如说楼市方面的一些法律纠纷啊，大家可能反应还是有的。 对 啊， 所以呢，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需求的话呢，您可以通过订阅号把您的电话号码啊、那些的姓名啊写上一个法律咨询，或者写一个咨询、写一个法律都可以，然后我们有关的工作人员会以公益的形式免费为您进行服务的。 嗯，这应该说是对很多听众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福利，因为我了解到很多听众对于这个购房置业方面后续的一些法律问题可能还是不是那么清楚，因为确实需要专业的律师来给出一些专业的建议。 是的，其实在外面呢，如果平时找律师的话呢，找人家咨询是有费用的啊，据说这个费用还不低啊。 我了解一般房产律师这一块的话，平均应该是按小时收费500到1000不等，应该是这样的。 是的，那我们呢为大家服务是公益性免费的啊，所以有这方面需求您可以呢通过公众微信号来告诉我们。好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这样，首先呢进入安区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跟阿伦和听众朋友一起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回首2017年啊，应该说它是房地产业经历政策调控颇为严厉和频繁的一年。那么这一年呢，全国各地出台的楼市相关的政策和规定的次数也是非常多的，力度也是非常大，都超过了以往。那么楼市好声音呢，我们今天这样啊，特意来盘点一下2017年度房地产业的关键词，与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记录中国楼市的新变化啊。当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再把2018年的楼市的情况呢做一个展望。 展望，对。 好，那首先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呢也是开通了啊，如果大家呢想跟阿伦啊，或者说就于房地产方面的一些问题，您觉得有些什么样的2017年的关键词都可以呢发过来，咱们互相交流都没问题的啊。订阅号当中搜索安居好声音，就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好，那首先呢咱们先看第一条安居快讯。预测2018年楼市的房价呢是最稳的一年。那么对于明年的啊，应该说是今年了啊， 对， 对于今年的新房市场走向，那中国指数研究院的市场分析师呢告诉记者说哈，根据中国房地产业中长期的这种发展状态的模式来这个测算啊，说2018年呢全国房地产市场将呈现成交回落、价格趋稳、新开工投资中低速增长的这么一个特点。 其实我在上周的时候也跟这个中指院的这个分析师也有一个沟通和了解。其实对于2018年的市场，其实大家的判断也是像他们所说的这样。在这个成交方面呢，确实可能会有一些回落。其实在这个特点在2017年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嗯， 由于这个全国一二三线城市不同情况的各级层级的调控，导致这个成交量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滑。然后对于价格这方面呢，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尤其是一二线城市的楼市的房价呢，上涨的这个速度应该说是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减缓，然后这个同比下跌的情况有所增加。然后对于三线城市来说呢，可能去库存的这个进展应该说是稳步的一个提升和推进。相信在2018年中国的房产市场应该说是呈现一种稳步的一个态势，无论是这个价格还是这个成交这一块，我觉得对于楼市来说应该说是进入一个平稳的一个18年，不再像13、14、15那样动荡的。 实际上任何的政策哈，一些条例出台，它都有一个滞后性的。比如说2017年，其实在317的时候，以前密集最严的一些政策已经出台了， 没错。 但是呢，你发现吧，它的效果实际上在最后两三个月的时候极大的显现出来。 对，其实是这样，就是确实政策在这个贯彻落实的过程当中，可能对于这个市场它有一个理解的一个释怀的一个过程。对于很多购房者来说，他可能也是有一个观望的一个情绪在里边。确实，在政策出来之后，可能看一看价格呀，包括成交啊，包括这个土地的供给这方面有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然后在这个今年应该是去年2017年的时候，就是说在第四季度确实市场回归了一个平稳。我们也看到这个2017年的第一季度确实是市场这个有一个高开的一个态势，在二三季度然后密集出台频繁的调控之后，市场有一个较为明显的一个回落，到了这个第四季度进入到一个平稳的态势。相信在这个18年的时候，尤其18年的第一季度应该可以延续17年的一个 个平稳的一个走向。 是的，我也这么看。在2017年的时候，就去年的时候的最后一个季度啊，已经处于非常平稳的一个状态了。那么2018年应该是延续的，所以专家也说2018年的楼市它的房价是最稳的一年啊。而且今年呢是十九大对于未来30年的一个规划的开局之年。 没错，今年也很重要， 今年特别重要。 对，而且今年还是改革开放的40周年。 是的，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2017年啊，北京土地的市场收官，那么总成交额呢创下了历史的一个新高啊。据北京市国土局的官方网站消息说，12月28号，当然是去年的12月28号，北京延庆区呢，延庆新城有一块地块，因为没有任何开发商的报价，而最终是流拍了。至此呢，2017年北京土地的招拍挂市场收官，总成交金额呢达到 2795.6 亿元，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此外呢，在延庆新城地块流拍的同时，北京又新出让了五宗土地，其中呢两宗地块呢均为二类居住用地，居住用途建筑规模将全部用于建设共有产权的住房。 嗯，其实从这个2017年北京土地市场的一个特点来看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成交金额，成交金额是2795.6亿元，确实这个金额应该说是达到了一个历史最高值。其实来讲，在此前历史最高的一年是2015年，是2039亿元。到了这个2016年呢，这个金额下降的非常的非常的这个非常严重吧，应该说是只有2015年的一半还不到，应该是在600多亿这个水平。 嗯， 当然2017年呢，确实这个成交额比较高的原因呢，我觉得主要是北京的这个国土局有意的对于这个土地的这个放开，相对来说有一个更多的地块投入到市场。另外一方面呢，由于这个公有产权的一个建设，大家都知道，就是北京市政府也对外承诺，未来五年有30万套公有产权上市。那么这个2017年可以说是公有产权的一个元年。从这个9月30号朝阳区第一个公有产权房的这个上市以来，到10月、11月、12月的不停的土拍，有更多的这个公有产权的用地的一个供应，所以说对于这一块来说，北京的这个土地市场应该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个对于2018年的影响，相信是更多听众朋友所关注的。所以说我来简单说一下，就是说18年这一块应该可以显现到市场当中，就是会有更多的新的楼盘入市。不像2017年来说，这个楼盘比较少。我记得咱们17年做节目的时候，经常会说每个月月初咱们会预测一下这个月有多少楼盘上市。我记得基本上都是个位数，9个楼盘啊，8个楼盘，偶尔有几个月可能13个、11个，这样也都是数量比较少。但是相信到了2018年，单月的新盘上市量可能会突破20家，甚至到5、6月份，我预测可能会达到30多家，就是楼盘的选择面会更广一些。供应量的提升，这个市场需求的不变的情况下，供大于需的这个情况会进一步显现，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个价格的平抑是有比较稳定的一个帮助。 其实说到这条呢，很多朋友都比较迷惑啊，说这个2017年呢，整体看到房地产的这个市场呢，并不是那么的火爆啊，相对还是比较平稳的。 对， 那怎么它的土地的总成交金额还达到了历史新高，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呢？实际上，刚才您说的那个对，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呢，国家出让土地呢，并不是特别多。 对，没错。 那么2017年的时候呢，更多的地块啊，投入了市场。那么当然地块多的话，最后总的金额呢，量就要比较大一些。 对对对。 这是一个。另外呢，在2017年的时候，刚才你也提到了，确实一些这个项目也并不是特别多。 对， 这是由于在2015年啊，或者说2016年的时候，它的这个出让的土地的数量就不多，所以造成呢它的一些项目哈，就在2017年的时候呢就显得尤为的少。而在2017年呢，土地出让的块数非常多，那么在2018年，我想这个咱们整个房地产呢，它的这个热度肯定会不会减，最起码它的这一些一些这个什么项目啊就会上来。 其实来讲2018年我觉得对于房企来说可售的货值还是比较大的，因为确实这个2017年很多大型房企，尤其像这个前十名的房企，在这个地块的补足这方面，土储这方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确实在未来也是房企的大型房企的竞争也是拼的这个土地的这个储备，包括很多我观察一些上市公司的一些报表，它也是这样，就是说土储多的土储多的上市公司的这个股价相对来说的这个涨幅的这个幅度要比土储少的这个上市房企公司的这个涨幅要 明显要大很多。 是的，实际上呢，在这条当中也表现出来一个让大家特别的欣喜啊，就是说共有产权房的推出力度是非常大的。 对，确实是因为这个共有产权也是咱们这个北京市政府未来五年对于楼市这一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福利性的一个住房的投入的建设。既然政府已经承诺了未来五年有这个25万套的一个投入市场，那也就是平均每年有5万套，那么这个土地这方面也是一定要跟上这个供应的这个步伐，因为你新供应了土地之后，开发商拿了地之后才能在这块土地上建设。 嗯， 所以这个后续的一个延续的保障，我觉得也是对投入市场的一个有利的一个支持。 嗯，其实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啊，这些共有产权房实际上就是为我们普通老百姓准备的。 没错没错。嗯，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啊，说这个楼市调控的长效机制正在发挥制度性的功效。那2017年，就是在去年的楼市调控和以往次数相比呢，它非常的明确，而且呢核心就是围绕呢真正落实长效机制这个目标。短期呢不放松，更着眼于长远，启动的调控组合政策根本的目的就是重视呢长效机制啊，构建房产分类阶梯式的交费，解决呢高房价和库存区域间不平衡发展的问题啊。实际上这个高房价和这个区域不平衡发展的问题一直呢是困扰大家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问题了。 对，确实在以前的这个楼市的这个市场当中，很明显的这个一线城市的热度是非常高的。 是的， 二线城市呢相对来说，尤其是一线周边的一些城市，对于这个房地产的需求量也是比较大。相比较而言呢，三四线城市尤其是四线城市的这个库存也是积压的比较严重，也是比较明显。所以说中国楼市在此前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就是一二线很火热，然后二三四线很冰冷。对于这种情况下，国家也是采取这个因城施策，甚至说是这个一城一策的一个调控的一个战略部署。所以说在这个2017年，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二线城市这个楼市密集调控的基础上，在三四线城市尤其是一些四线城市却并没有出台更为严厉的这个调控政策，而是出台了很多鼓励性的政策，包括这个去库存的一些政策。 嗯， 从目前来看呢，现在我们手里边拿到一份这个报表，就是说当下2017年的12月份，应该说是过去28个月以来这个中国房地产库存量最小的这个一个月份，也是此前连续27个月保持一个下降的态势。那也就是说在此前的2年多时间内，这个去库存的这个政策应该说是得到了坚决的一个贯彻和落实，尤其在2017年的年末，这个去库存的这个成果应该说是得到一个更为明显的一个显现。 嗯， 对于未来来说，2018年这一块长效机制的一个建立，对于首先对于平抑一二线尤其一线城市以及部分二线的重点的热门城市来说，是一个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抑制作用。然后对于这个三四线城市的去库存也是有一个带动，相信这个一二三四线城市不同的这个调控的方式和这个联动，对于整体中国楼市的一个立体的一个调控，我觉得会有一个在18年会有一个更明显的一个显现。 嗯，这个因城施策呀是我们的一大进步哈。 没错， 原来呢咱们经常是比如说北京房地产有问题了，咱们全国吃药啊，这个一个城市有问题一刀切， 对对对， 一个城市有问题呢全国吃药，然后呢按一个方法去调控。 嗯， 这个是不科学的哈。 对， 也是不全面的。那么现在呢确实是我们制定的一些目标呢也是要这个短期不放松，更着眼于呢长远啊，启动呢就是调控组合的政策，根据的目的啊要重视长效的机制，这点特别好，千万不能老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 没错，需要调理。 对，我们应该这个外面和里面同时来质疑，标本兼治。 对，没错没错。 另外呢要构建房产分类阶梯式的消费，这个也是特别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一个措施了。 嗯，确实这个房产分类阶梯式消费就是说，以咱们北京为例，就是说这个低端有保证，中端有市场，高端有需求。 嗯， 应该说是也是比较明显，就是说对于低端这块咱们有共有产权来进行这个保障。 嗯， 中端这块有正常的这个商品房，然后高端的话可能有豪宅一些所谓示范家的项目，也是可以满足这些高收入人群的一个对于居住改善的环境的一个需求。 是的，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说2017年啊，租房一年间，那么各地的租房政策利好，人们的观念在转变。2017年，一系列的租房新政呢是轮番上场了。那全国呢，超50个地方出台各类鼓励住房租赁的政策。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说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的提出，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这样的住房制度啊。我注意到一点，原来呢是这个购租并举什么的哈。你看在十九大的时候呢，他把这个词序变了一下，是租购并举，把租搁在前面了， 不同， 那意义非凡。 对对对，确实这个租赁市场对于这个目前来看，其实各地的这个租赁政策首先是比较利好的，尤其是一些廉租房的一些建设的这个步伐，应该说是稳步推进。尤其其他城市咱们不说，因为咱们听众很多大多都是北京的这个听众居多，就咱们北京这一块的这个廉租房的建设，确实是有很多这个项目一个一个落地。尤其在2017年，我们也看到更多的这个低收入者这个人群有了这个廉租房可住之后，确实有一个生活比较明显的一个改善吧。对于这个保障性住房的一个，包括在用地方面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倾斜。包括现在很多这个房企跟很多房企的这个甲方在聊的时候，他们也都说，就是现在这个土拍过程当中，在拿地之前，他们都会有一个测算，就是说这一块地会有一定面积的这个保障性住房的一个配件，就是说这个已经是作为这个拿地的一个标准了，不像以前可能说招拍挂，那谁出的价高谁就拿到这块地。现在是因为限价之后，可能说达到这个最高限额，比如说80个亿，那我们三家都达到八十亿，那我们就三家比拼谁的这个保障房配件多，你配件10%，我配件15%，他配件20%，那20%人最终就拿到这块地。 对， 其实他配件比例越高，对于老百姓的这个帮助和收益的这个人群的这个基数越广。 嗯，所以我也注意到一点哈，就是现在国家的一些政策出台哈，它都是有连续性哈，还有就是出类旁通的。 对对， 像原来经常是比如说有一个口号啊，要住有所居吧，要怎么怎么样，但是你看不到它的一些手段，但是现在说的非常明了啊，大家就能知道，哦，你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啊和措施让我们达到每个人都有房子住。 对，原来是有方向，现在方向和方法相结合了， 相结合了，所以让大家心里呢能够这个心明眼亮，知道到底怎么来实现这个目标哈。所以刚才提到要加快建立多主体的供应、多渠道的保障，来最后保障的就是租购并举这样的住房制度哈。 对 啊，所以这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让我们的老百姓心里也能踏实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机构预测2018年的三四线城市的这个楼市呢将降温。2018年也就是今年啊，不少机构预测说二线城市内部市场表现的将会继续分化。在2017年呢，以政策环境相对宽松的大连、长沙、西安等为代表的弱二线城市，以及呢以杭州、成都为代表的调控政策虽严厉但是补涨的这种城市表现较好，但是近两个月的数据显示，其市场呢也开始出现回调，预计呢2018年成交量将会减少，价格涨幅收窄或者回调。 其实对于2018年的三四线城市，我个人也是认为这个降温的态势会比较明显一些，因为在2017年确实三四线城市经历了这一轮的这个去库存之后，现在三四线城市的这个库存压力相对已经没有那么大了。我们其实有几组数据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从住建部这边公布的一些公开的一些数据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大家总说这个去库存，说库存多，这个积压的房子多，它是有一个去库存月份的一个概念的。如果你这个城市所在的城市库存的这个积压的月份超过了19个月，那就说明你这个库存很严重。然后这个如果是低于10个月，那就说明你这市场很紧俏。那咱北京呢，正好是在这个9.6个月，就是说咱们属于相对来说不能叫库存，是有点稍微有点紧俏，就包括上海也都是在10个月以内。像刚才这提到这些二线城市，比如像这个大连、长沙、西安，我了解到都是在10到19个月之间。 就是它不属于紧俏，也不属于库存比较多，就属于适中吧。但是像这个杭州、成都这些城市，库存就相对要少一些，应该是接近10个月，甚至是在八九个月那样。所以说，对于2018年来说，这个成交量的减少主要是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受调控影响，另外一方面是这个受当地的这个土地的一个制约，相对来说，可能这个可供应的新盘的量也是没有那么多，包括这个房企可售的货值可能在2018年也会有减少，因为它2017年卖的多，那它没补足土地地块的话，在2018年肯定就会有一个减少。那相对来说，像这个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我了解到这些一线城市呢，在2018年，个人觉得还是这个楼市应该不会太降温，因为尤其像咱北京，刚才也说到这个2017年土拍创造了这个历史最高，那它刚创造完历史最高，2018年年中甚至下半年会有大量的这个新盘入市，对于房企来说，可售货值的增加，对于购房者来说，这个可选择面的一个扩大，对双方都是一个有益的一个推进，对市场也是一个可以相对来说更平稳一些。 另外呢，原来国家出了很多密集的严厉的这种调控措施啊，我个人认为呢，可能重点还是针对于一线的这样的城市，或者说准 一线 城市 和这个热点二线城市吧。 对对对， 包括像合肥啊这些。 对，对于三四线城市呢，相对还是比较宽松的哈。 对对对。 但是现在看来呢，在2018年呢，可能对于三四线城市呢也有所关注。另外呢，可能原来呢，比如说有些人在一二线城市买不了房的，啊，可能就把目光放在 三 四线城市了。 对对对。 那么随着三四线城市调控的这种收紧，可能啊，它的这个价格呢会有所回调。 对对对， 所以这可能也是2018年的一种趋势了。所以咱们那时候老是劝大家，你要看上的你就买吧。 对对对， 啊，你看那个时候三四线城市那个价格真的是非常 低， 那个时候你要捞底的话， 对对对， 其实现在不又赚了吗？是吧？你到2018年以后，你说三四线城市它的价格呢有点回调，又收窄了，那原来买过三四线城市的这样的房子人不又赚了吗？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这个楼市确实是真的是瞬息万变，有的时候你这个差。别说差一年了，差半年可能都会有很不一样的结果。 是的，尽管可能有些三四线城市呢是有价无市啊，说看着它现在的价格有点回调，实际上它的市场呢可能也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热闹啊， 确实是，因为而且三四线城市的这个二手房中介市场的这个活跃度确实没有一线城市要高，相对来说没有更多的这个助推力。 因为它人气儿不足嘛，所以咱们经常说一个城市如果人气儿足的话，它这个楼市肯定后劲就足。 对。 所以呢，如果您还想在房子方面有所作为的话哈，我总认为就是一些有特点的哈，一些有特色的三四线城市依然是你关注的一个焦点。 确实是，而且我觉得也是量力而行，看手头的这个资金确实有多少资金办多少事儿吧。之前也有读者跟我聊，就说那他手头就是20-30万，问我说，有一个读者问我说就30-40万吧，好像说想在成都和徐州二选一。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那你这个情况就买徐州吧。然后当时很多人还不理解，说那成都明显涨得多，可是他这个钱不够，或者说你可能就是还得去借钱，你这个就给生活带来很大压力，就没有必要了。 前些时候呢，有些朋友说问我说，我想他让我给他参谋一下想在东北买房 啊。 其实现在我倒觉得东北呢慢慢起来以后真是一个趋势，你看现在这个哈尔滨的那些什么冰灯啊，到那个去滑雪呀，什么等等，真的是有慢慢起来的这种趋势。但是现在东北的房价真的很便宜啊。 对，东北的这个价格，东三省尤其是相对可能这个辽宁要高一点，然后这个那个黑龙江 吉 次，吉林就相当于是最低的一个价格。对对对， 其实应该还是看它特色， 平均都在5-6千左右，应该是这样。 因为哈尔滨那边的特色可能更强一些。 对对对，旅游城市。 对，当然辽宁的话呢，离咱们这个北京啊 更近一点 ， 能多少辐射到这高铁这范围吧。 对，所以说吉林那边有点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吉林那边完全有可挖掘的一些特点出来，是吧？好了，那咱们上半段的安居快讯呢，咱们就先梳理到这儿啊。在下半段的时间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刚刚过去的2017年啊，有一些什么样的楼市方面的关键词啊，就是房产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阿伦砍房的阿伦。阿伦你好。 周老好，听众朋友好。 啊，我们再次祝愿大家新年快乐啊。 嗯，对，新年快乐。 是的，那其实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我跟阿伦还在聊，你说现在呢有点全球转暖的感觉啊。 嗯，确实。 而且呢，你说在北京的这真是很难看到雪了。 对，刚才我还跟周老师说，昨天晚上做梦梦见下雪了，今天早上一出门发现没有雪。 是，所以呢，这种盼雪的这种心理呢特别强烈哈，所以很多人到东北去看雪。 对，确实，我发现朋友圈很多人都在晒什么哈尔滨什么冰灯这些照片什么 的。是的，而且呢，现在在东北买房的话呢，可能还没有什么限购的措施哈。 对，东北的限购确实相比于这个北上广深这些城市要松很多，基本上只有部分省会城市，像哈尔滨可能有一些有一点限购，包括长春有一些限购，但是基本上外地人买一套应该是没有问题。 是的，所以呢，如果您想好了的话呢，现在也是一个机会哈，挺好，其实夏天去避暑也挺好的哈， 相对不贵，应该说 相对也不贵。好的，那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我们房地产行业哈，在2017年经历了一年以后，大家得出的一些所谓的房产的关键词。那虽然说呢，我们下面谈的内容是这个啊，但是如果大家对于房地产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因为阿伦在这儿，大家呢也可以通过短信、公众微信平台，咱们发过来，咱们互相交流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当然了，如果您有一些什么法律问题啊等等的哈，您写上您的电话号码和姓名，写上一个法律或者咨询两个字，然后我们以公益的形式哈，免费的请律师为大家来进行服务的。 嗯，这个确实是对大家的一个很专业性的一个帮助，确实，因为这个房产这方面，律师这一块确实是最相对来说对于这个法律师更专业一些。确实，包括我们很多平常都去跟这个房律师打交道，因为确实具体的这些条款什么的，人家会更专业一些。 是的，那么2017年呀，咱们回首一下啊，大家都有同样的感觉，就是应该说房地产业呢经历了政策调控呢特别严格和频繁的一年。 对， 那么这一年呢，全国各地出台的一些楼市相关的政策和规定的次数之多、力度之大，应该说是超过了以往啊。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来讲呢，大家得出的第一个关键词啊是什么呢？就是房住不炒这个词。 房住不炒这个词应该说是2017年最火的，对于房地产市场最火的一个用词了，确实是这样。这个在19大报告当中，也提到这个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所以给它简而言之叫房住不炒。 那实际上确实哈，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个概念也可以说明确了中国楼市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对，应该是定基调， 也是一个定位了。而且在19大报告当中呢，也经常提起这个事儿哈，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呢将综合运用，比如说什么金融啊、土地啊、财税啊、投资啊、立法等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这些基础性的制度和长效的机制，真正的促使呢，就是住房回归它居住的 一个属性， 哎，它的本质，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实从这个房住不炒提出来之后呢，这个具体到咱们这个北京的这个市场上来看呢，就是这个2017年的这个全年的一个成交，确实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缩水，就是说这个现在的一个数据我们手中拿到的，就是说这个从2017年全年是有123780套的这个16年是有123780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成交量，到了这个2017年应该说缩水了将近70%。然后二手房成交呢，确实是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惨淡一些。2016年二手房北京市有272431套，那也就27万多套。那到了2017年的话，二手房只有144706套，应该说是缩水了将近一半。从这个价格上来说呢，确实是也是上涨的一个幅度也是得到了一个有效的一个减缓。这说明这个从2016年的930到2017年的317，咱们北京的这一块的调控应该说是得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效果。 确实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挤泡沫的感觉。 没错没错， 像很多原来呢是以房地产作为一个投资或者投机的这么一个产业的人啊，在调控的政策下纷纷被 寄出去了。 对对对， 嗯， 而且我觉得这个下边的一组数据可能是这个听众朋友更为关心的，就是这个咱们北京的各个区的房价的一个情况。 嗯， 我们不妨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对，那先来说一下这个，因为12月份刚刚过去，这个数据还没有出来。手中拿到的这个数据是这个咱们北京2017年11到11月这前11个月的这个住宅的各种数据。价格最高的是西城区， 嗯， 应该说也是在意料之中。价格是 资源啊， 对， 非常的集中了， 资源比较集中，均价是达到了接近8万，是79298元。 嗯 嗯，成交价格最低的区域呢是密云，应该说也在情理之中。 嗯， 均价是只有19078元，是北京所有的16个行政区当中，应该是唯一一个没有突破20000的一个区，就是密云区。 确实有点太远了。 对， 密云太远。比如说我买燕郊的房子，可能都不买这个密云的房子。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数据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哪个区最接近咱们北京的一个中位数的一个均价呢？咱们北京的这个均价是这个42884，就4万不到4万3。最接近北京这个各区均价的区域呢是昌平区。可以说昌平区的2017年也是全市一个比较火热的区域，在成交这方面确实有很大的一个突破。均价是44526元每平方米。就说到昌平呢，想多说两嘴，因为咱们是来总结2017年，但是可能说的过程当中，我想到了2018年一些展望，可能顺嘴我就说一下。 好， 18年这一块的话，昌平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热度。我了解到，北京有很多的共有产权项目都在昌平要上市，尤其是昌平北极家这个区域。未来相信这个对于这共有产权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多关注一下昌平这个区域。 嗯， 我现在已知的在2017年年末拍的这些土地当中，有6块就在北极家。 嗯， 就已经说是对于咱们全市这个范围，它固定的这个区域有这么多的地块，确实是很难得的，应该说是。 嗯，实际上的这个第一个关键词房住不炒哈，也使得我们北京的这个房价呢，基本上趋于理性了。 嗯，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那第二关键词呢，就叫做因城施策。 对，因城施策也是咱们刚才上班的安吉快讯也提到这个词，就是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在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这个因城施策去库存的这个概念。由于这个3、4线城市的这个地产库存仍然是比较多的，这个所以说要支持这个居民自住，包括有一些这个县城的进城人员来购房的一个需求。 嗯， 从去年的情况来看呢，就是2017年的调控情况，这个市场应该说是持续分化，1、2线城市过于火热，3、4线城市又过于冷清，所以说1、2线城市需要去一去虚火，挤一挤泡沫，3、4线城市呢要去一去库存，增加一些这个住房的一个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这个全国的这个宏观调控的一个政策，相对来说是，既有针对性，又具有一个它的灵活性所在。针对性呢，就是针对这个一二线城市，包括北上广深啊，包括杭州、合肥这些，热点的二线城市，有一个比较严厉的一个调控政策。通过不光是通过调控，还有一些金融政策，包括这个银行的这个贷款利率啊，包括这个首付的一个限制，去遏制这个楼市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而对于3、4线城市呢，相对来说，本轮房产调控也是，相对于3、4线城市的这个态度也是相对比较温和一些的，可以说是限制比较少，也是鼓励3、4线城市，尤其是一些县城的这个务工人，县城入进3、4线城市的这个务工人员来城市里购房，也给出了很多优厚的一个条件。所以说这个，尽管调控是2017年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主旋律，但是在这个房住不炒的情况下呢，这个因城施策对于这个我们2017年楼市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把控，确实是有很关键的一个作用。 是的，这个因城施策哈，应该说使我们的这个房地产业发展更加的合理，更加的科学了。 是这样的。 因城施策确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这个大特型的城市啊哈，可能有5线， 没错没错， 最多到5线呢。什么限房 限购 啊？ 对，限房，对，限购、 限 贷、 限购、限贷， 包括这个限离， 对，限离、啊、 离婚的离， 等等的， 对，因为很多以前有这个， 还有些这个限卖什么， 对对，限售，对， 限售， 对，你像这个河北很多城市就是这个规定这个 购房之后几年之内不能出售。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你像有些城市都五线了，但有些城市可能也就两线或者三线。 对， 对， 对， 对，没错、 啊。所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呢，给予不同的一些政策措施的调控啊。 热度越高的城市，限的也越多。 是的，是的，所以就显得就更加的合理，更加的科学了啊。然后使我们的房地产发展就更加的平稳了。另外呢，还有第三个关键词呢，就是调控。 对，其实刚才咱们也提到，这个调控确实是这个2017年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主旋律。从2017年到今天为止，这个2018年的元旦呢，这个全国已经有超过100个城市，发布了这个相关的房地产调控措施，一共发布了200余次。可以说，这个调控的无论是波及的范围，还有这个调控的次数的这个广度，包括力度都是有一个增加。除了这个调控频次增加之外，调控手段也在增多。像您刚才说的，这所谓限购啊、限贷啊，今年又加入了限售、限价，包括限离，这些这个调控的新手段。截至目前呢，加入限售的城市已经扩大到50个城市了。所以说，今年在这个房住不炒的定位之下呢，这个因城施策的一个调控背景下，国家调控的这个力度应该说是空前，调控范围也是扩大了，调控手段也是最多的一年。在这种高压和严厉的态势之下呢，热点城市的楼市成交的交易量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滑，网签也在不断下降。 所以刚才提到有些城市真的是非常严厉啊， 没错， 像有限购、限贷、限售、限价、限离，限离就限离婚， 对 啊，限离离婚等等的，啊，这个五限，确实呢手段非常的多啊。当然这些调控手段的增多呢，在严厉的调控下呢，热点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交易呢确实也感觉到大幅度的下滑， 没错没错， 网签量呢也是有所下降。当然这个我个人认为会不会是一个阶段的一个做法呢？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有一个急刹车的作用。确实之前这个北京出台317，我们当时讨论就是说，这个317出不出可能要看春节之后的市场。那但是这个春节之后，这个3月份的市场确实可以，尤其2月末3月初这段时间，就是有点这个缓阳的那个感觉，就是说突然一下二手房又热起来了，包括很多中介的一些不良的炒作吧，包括散布一些谣言。其实我今天昨天晚上我还看了一篇文章，就是说就挺好，挺没有道理的吧，一篇文章就说大家注意了，这个2018年就要实行新的这个房贷政策了。我当时我还一惊，我说不应该啊，我说如果是2018年实行房贷政策，可能我提前一两周就能知道消息。然后那个文章写的还头头是道的，我说那看看吧，那今天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新闻。今天也并没有，然后可能就是一个中介写的一种炒作的那种文章， 确实 在、 有点误导的感觉。 对，没错，这个在2017年在年初的时候，这样的文章特别多，也是很多这个购房者包括百姓，他也是分不太清楚真假，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有的时候谣言它走到这个事实的前面之后，确实是需要相关部门的一个及时的辟谣，包括一个调控。 是的，不过在这里呢，正好这个阿伦在这儿啊，我也是请教一下啊，我也心里呢有一点矛盾想不通啊。比如说在2017年的时候呢，国家出让的土地的块数真的是非常多， 对，没错， 是吧？而且呢，这个金额呢也创了历史的新高啊。那出让土地这么多，它肯定在明年的时候，也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呢，它出来的项目啊，房产的项目肯定就会特别多。 对， 那么这么多的项目呢，都要投入到市场，但是它限购措施依然这么强烈的话，那这个项目和买的人，这不又形成一个矛盾，会不会造成一种新的库存呢？ 我觉得这个首先，从这个项目的这个所在的城市来看啊，今年的土地市场比较火热的还是一线城市。你比如说像北京是今年应该说是一线城市当中土地市场最热的一个城市了。对于北京来说，它其实就是有意的想通过这样的更多的土地的供应，更多的项目的入市，然后来填充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个选择面。因为以前你看北京长期都是在10个月以下的库存量，所以说一直都是一个供需紧张的一个情况。甚至说我记得在2017年有一期12月份有一期节目，我们总结2017年的一个土地市场的时候，就当时就说到北京市东城区在2017年没有一块土地，就是没有一个就是土地那新楼盘，土地供应的新楼盘上市。那也就是说在城六区当中居然出现了这个 断货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其实并不太正常，因为随着这个楼市的一个发展，所以对于这个新入市的项目，我觉得不会对这个产生太过多的库存，因为确实因为它在产生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个消耗，像这个一线城市它的这个去化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以很多项目，而且但是可能会对价格有一个平抑，这也是政府希望看到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你项目少的话，那这个可选择余地少，那我这个水涨船高肯定是价格要高一些， 对， 但我这个项目多的时候，大家互相之间有一个拼杀有一个竞争的话，自然而然会把同区域的价格往下拉，所以对于这个房价的一个稳定确实是有很大帮助， 对，不管你是几线啊，但人们对于房子的需求啊还是没有减弱的， 对，没错，这个需求量确实是有，之前之所以会有一个停滞，确实是有很多观望的情绪在里边，再加上也没有太多可选的余地，有一些人包括跟我们私下聊，就说我就想在城六区买，我不愿意去五环外，那我就等呗，就等这个明年新房再上市。 是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2017年的第四个关键词呢，就是租购同权。 这个租购同权应该说是咱们刚才安居宽限也提到这个词，就是说以前是购租，现在是租购，这个一字之差的顺序，这个反映了国家对于调控的一个政策一个变化。租赁住房呢是帮助居民解决住房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提升了这个租赁对于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地位。所以说为了这个加快这个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呢，确实我也看到很多城市在2017年都出台了这个相对的租购同权的政策，这其中应该说是要点名点赞或者是表扬一下，就是广州的这个政策。在一线城市当中呢，广州率先提出了这个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一个工作方案，这个可以说是打响了租购同权在一线城市的第一枪。这个虽然它不是全国第一个，但是它是大城市当中的第一个， 是的， 而且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落实到这个地方政府的正式文件当中，在这个租购同权的这个举措当中呢，就相对来说改变了以前这个房地产市场重买轻租的一个局面，租赁市场也是随着这个政策的一个扶植，也更多的这个房企啊，更多的机构，包括金融机构、银行也进入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租赁市场当中。我们也看到更多的长租公寓在有一个建设。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呢，以前可能大家都会说这个平均贷款年龄是27岁啊，那现在从这个共有产权的这个年龄，它就有一个限制，就是30岁以下你是不能申请的。所以说从国家政策层面来说，就鼓励引导你是分阶梯的一个消费。你在30岁之前，那条件可能不太成熟的时候，你先租房，然后到了30岁之后条件好一些，你再去买共有产权啊、商品房，这一级一级的， 就不要勉强买房。 对，没错， 你没有这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有些人呢，这个勉强买完房以后，非但没有享受到房子给他带来的这种幸福感哈，反而压力非常大，会沦为这个房奴，这个是没必要的哈。所以呢，这个租购同权，也就是说你租房子依然能够享受到买房一样的一些待遇啊，所以这点真的是非常好。好，第五个关键词就是长效机制。 长效机制可以说是大家今年提到比较多一个词，在政策方面，这个首先是这个10月10日国家统计局的这个局长宁吉喆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也说了，这个住房是基本属性是消费，所以国家反对房地产投机的这个取向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调控政策也会继续发挥的一个效应，所以长效机制正在紧锣密鼓的一个制定，会适时的出台。通过这个长效机制的这个出台，我觉得在短期这个调控应该说是奠定了一个主要的一个基调，应该说是这个非常有迫切性的一件事情，对于这个长效的这个稳定市场的一个健康也是很有帮助，不能像以前那样说哪个城市火就限哪个城市，然后那可能就按起葫芦然后就起来飘了。 当然现在特别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这种短期化的调控的一直是在做一个主调， 对，这种是主调，因为确实也是应该说是一种过渡性的政策吧。 这应该是一个前提，最后的目的还是要达到一个长效机制。 没错没错。 这应该是科学的啊，也 是 合理的。 也是这个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步。 是的，慢慢成熟吧。 对。 好，那么第六个关键词呢是不动产资产的证券化。当然这个呢是比较专业了。 这个不动产资产的证券化可能跟这个咱们购房者的关系没有那么大，但是对于这个业内是有很大影响的。这个11月23号国内首单央企租赁住房 REITs, 就是说 大家很经常提到这个， 这是一种模式， 对，是一种基金模式，是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这个以前在国外有，在国内一直有这个呼声，但是之前都没有这个获批，也标志着这个长租公寓类的这个在金融端口迎来突破。其实这个我更想说的不是这个 REITs 本身通过，而是说它第一个通过的是长租公寓，这个就反映出我们接下来谈论的一个关键词，这个长租公寓的一个下一个风口。就是说它为什么在很多年没有获批之后第一次这个试点选择了长租公寓，这个确实是值得大家去深思的。对于这个资产证券化的一个发展，各类的新兴的创新的一个结构的出现，一定会作为未来盘活的一个存量资产的一个很有益的一个方法。 其实房地产这行业绝对不是单独成立的， 对， 它是跟 上下有很多的这个 连带的一起的哈，比如像金融啊等等的哈， 对， 这你都避都是避不开的哈。 是这样的。 另外一个第七个关键词就是共有产权了啊，这个是后来在大概在最后两三个月的时候特别热啊， 对，没错没错。 共有产权房应该说是从自住式商品住房转化为的这么一种房子的性质啊。 对，其实共有产权的这个出台主要就是一句话来讲，就是解决了这个夹心层的购房难题，就是说你高不成低不就，够不着这个廉租房，又够不上这个商品房， 商品房， 所以说你这部分呢也有购房需求，所以也是贯彻了这个房住不炒的一个精神吧。就是尤其在这个北京，在9月20号出台这个北京市共有产权的一个暂行办法，应该说是打响了全国共有产权的第一枪。刚才咱们说这个租购并举是广州打响第一枪，那这个共有产权方面， 北京 是打响第一枪，走到全国一线城市前列。在这个17年的9月30号正式实施这个暂行办法之后呢，也是朝阳区第一个项目落地，包括后续的有更多的项目落地。现在可能来看大家就会说这个共有产权房那个套数太少了，申请人太多了，但实际上我们以前有记得10月份有一期节目，我跟周老师也聊过，就说未来五年你等五年之后可能2.4户就要到一套房了。我记得这个数据当时咱们讨论过是怎么产生的，就说这个未来五年有25万套，然后申请的人是59.6万人，然后这么一除的比例，因为你今年你申请到了，你明年他就不是你的竞争对手了， 是的， 就相对来说就会消掉了，所以说还是要更耐心的等，相对来说比这个摇车号要容易得多。 是，总体来讲，共有产权房呢，还是让大家呢都能够有房子住。 对对对， 你不同的阶层，你不同的经济能力啊，都能够购房啊，所以这个呢是国家的一个初衷。另外呢，像第八个关键词就是长租公寓了哈，这也是为租房人推出的一种福利啊，希望大家能够长租，能够更加的稳定。 对对对，没错， 像这样的公寓的推出呢，也是各方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了。 是这样。 另外像第九个关键词就是自持商品房啊，这个是对于开发商来讲也是一个新的事物、 新的挑战。 对，新挑战就是我这个地块，我那个这竞标完了以后呢，这个房子呢是不能卖的。 对对对， 这个产权是由开发商来自己持着。 对，没错，这个对于开发商的资金链有很大的限制。对，就是说这个我了解，第一个在北京这个吃第一个螃蟹的房企应该就是万科，这70年的这个自持产权，当时也是业内也是应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争论，就说这个东西你这70年下来到底是赚还是赔啊？ 对对对， 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 需要有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 这个线放的太长了， 对对对， 它不像卖房哈，一到房我就能够回钱，那个得放多少年、多少十年你才能收回钱，所以对于开发商来讲，真是挑战， 资金压力还是一个挺大 的 挑战。对， 但是这是国家要求的， 对， 也是遵循了让大家能够有房子住嘛，哈。 对， 另外以房留人呐、等等，现在很多的城市呢都出台了很多的措施哈， 对， 有的就用房地产来调控，来留一些人才，比如像长沙、成都、西安、济南、南京、郑州、青岛、厦门等等城市都推出了一些人才政策啊， 对， 开启人才抢夺战 的。对，包括我的很多这些二线城市都是这样通过，比如你哪怕不买房，在我这租房，然后但是我工作多少年也给你落户口什么的。 是的， 这些。 好的，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盘点了2017年楼市的一些关键词哈，应该说通过这些关键词，大家对于整个的2017年的楼市的情况呢，就有一定的了解了。那总体来讲呢，是平稳的，是健康的。 对， 而且呢，咱们也提到2018年应该说延续这种平稳的，这样心里就踏实了。 对，18年应该说是更平稳，我觉得。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到这里。非常感谢阿伦，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节目。 我来自新疆，土生土长在阿克苏，我就是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那这一次在广播当中与大家见面的是我们家族中非常优秀的33号，它外形漂亮，肉质饱满，口感醇香，以1斤500克袋装的形式进行销售，每斤市面定价98，虽然有点贵，但是懂行的人啊都会买。不过您别着急，现在推出 团购五袋才199，每袋才39.8元，请认准我的品牌鲜芋仙，也请认准官方电话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好多人呢喜欢吃核桃，嘴巴干吃特别香，还有好多呢这个煮粥的、打豆浆的、做馒头的，讲究的还会做菜和鸡丁一起炒，清清爽爽的，营养还高，还有和山药木耳一起炒的，不少饭店里边也都会做，像家里有烤箱的可以做饼干、做面包，面香裹着核桃香，天冷的时候吃啊真好。 哎呀，听起来就好吃，回家呢我就要给我儿子做着吃，做起来不难吧？ 不难啊，正常做，撒点核桃仁呢就行了，比外边买的放心，香香的而且有营养，那么价格呢也很实惠啊，本来呢一袋是98元，一箱五袋是490，今天参团199元五袋，满满的一箱划下来呢一袋只要39.8元，活动仅此一天，所以呢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的朋友特别多。 重要的是啊，39.8元您今天买到的是新疆阿克苏的纸皮核桃，天山雪水灌溉，营养均衡，日照时间长，利于核桃的生长发育，超长无霜期，养分更充足，所以啊，核桃的果仁是橙黄饱满的，出仁率高，生吃好吃，煮炒、蜜饯、油炸、做糕点、打五谷粥都特别的好。 没错，4007106108，4007106108。有位听众说啊，自己呢和老伴两个人都退休在家，没事打打麻将，下下象棋，还会吃两颗核桃，毕竟呢这年纪大了。 要表扬一下阿姨啊，有保健意识，核桃呢您在吃之前呢一定要在手上搓上几圈，可以活络手上的经脉，每天吃点核桃对身体确实好。中国人有以形补形的说法，看它的样子就像人的大脑了。 好了，4007106108，4007106108，电话还在接通当中。原价是98元一袋，一箱五袋呢是490元。参与到团购199元五袋，每袋只要39.8元。四零零七幺零六幺零八，四零零七